是风般一样的奔跑，心之激流狂飙， 昨日的光荣已远去， 梦想闪耀光芒万丈。 什么岁月山高，前进黎明不消，真正的英雄已苏醒。 山川苍茫呼啸， 小心暗黑魔刀， 入住在未知的前方。 把无惧冰冻，忘记昨天的伤痛。把正义 经历过懵懂，追寻自由的山峰。 我知世界虽不尽，爱的道路有无穷。 天命若天笑，心中的苍穹， 去追吧，光辉的正义。 来客，我听。 的奇妙，化作几滴绝招。 凝聚吧坚毅的目光， 呐喊冲向云霄之上。 什么岁月山高，见证黎明不消，真正的英雄已苏醒。 山川苍茫呼啸， 小心暗黑魔刀， 入住在未知的前方。 把正